金殿上送状元娘，将为招房，只容待那官家丢不带舍不带那官差心门上手指心肠斩断肉香难明干干写不了是欢龙在场，宝带过月烟花照真生，战鼓惨地灵光光寂寂，纷纷乱乱走遍世，宋代国酒春梅心狂之，早知是金金空空，苍苍楚楚呀呀寂寂，锵锵嚷嚷去研究西路，西道路迢迢滴滴，灰飞同去，又只见密密匝匝的兵，重重叠叠的军，嚷嚷吵吵轰轰坏坏，四下喧呼，身比三门门哎哎，腾腾热热帝王夫妇，霎时间花酒一壶，惨惨切切切 再请听梁谷音演唱的《西厢记·佳期》。